hey, 大家好啊，你好嘛，新年进步，心想事成啊，未到初十五呢，我哋都继续努力呢，同大家拜个年，係啊。今日呢你见邓容整鼎盛，你睇下我哋有几多个人嚟咗啊，今日有三个嘉宾连埋我啊，有四个人喺度。好啊，不如我先介绍下我自己先。好啊，我又系伍志峰教练，係啊，跟住不如我哋呢介绍下隔篱嗰位同学仔先，好冇好，不如就由呢边开始啦，好。 係啊，咁我呢系莫家俊，咁我呢就系依家铺嘅助理教练。 好，跟住隔篱呢一位呢， 咁我呢就系 A 加铺嘅拳手，我叫林玉蓝。 几多岁啊？你今年？ 我今年十五岁。 十五岁，咁啊，家俊几多岁啊？今年 我就十七，准备十八。 哦，就嚟十八岁。好啊，咁侧边咧，你见有一位靓女喺度啦。咁咧，系介绍下，不如。 Hello， 我系 Carrie， 就系 A 加铺嘅 marketing manager。 哦。多謝大家今日嚟我哋嘅節目下。好啊，嗱，今日呢一開始嘅時候呢，你見到放咗咁多個獎杯喺度呢，不如大家介紹下呢啲係咩嚟嘅。你睇下呢度我哋數下嘅呢個獎杯先。1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仲有啲獎牌，跟住唔知係咪你地下好似仲有個獎杯呀，不如攞埋上嚟俾大家睇下。呢、這個太大啦，因為放喺度呢遮住晒大家。係啊，咁所以呢就我哋放啲下面先。不如你哋介紹下睇下啲獎杯係咩嚟嘅。好啊，不如逐個逐個嚟啊，不如由家俊開始先啦。 好。嗱，咁呢个咧就系我第一个打比赛嘅奖杯啦。咁咧就系一个散打比赛嚟嘅，就系喺七月举行嘅，每年都会举行一届噶啦。咁咧我就喺2016年嘅时候打咗出嚟啦，就系攞咗优胜奖嘅。 系嗰阵时系打咩组啊？少年组啦，因为你而家都仲系十七岁，系咪啊？少年组 系啊。 好，跟住隔篱呢个咧，隔篱呢个系边个噶？隔篱呢个系阿南喎，可能 系啊。 呢个系咩奖杯嚟噶？ 咁呢个就系我喺2018年1月1日打翻嚟嘅奖杯嚟嘅，呢个系圆圆杯咯。 圆圆杯系啊，好似系啲馆嘅练习赛咁样， 系啊。 你个对手好似都大只过你好多噶喎。 系啊， 系啊，佢系好大个啊，好大只啊，一系点样噶？不如你讲下。 都其实佢系又系大个啊，同埋都系算大只嗰啲咯。 哦 ，OK， 好，跟住隔篱啦，呢度仲有咧。 嗱，呢一个奖杯咧就有啲特别嘅，佢咧就唔系一个搏击比赛嘅奖杯嚟嘅，佢咧系一个功夫比赛奖杯嚟，系一个长兵器咧系套路竞技嘅奖杯。咁咧我净系攞咗亚军啫，虽然攞唔到冠军，但另外一个咧就系、是、一个系学界嘅泰拳比赛啦。咁而家嘅泰拳运动咧就更加盛行啊，会有学界赛喺度啊，就变得更加专业啦。咁呢个咧系一个冠军嚟嘅，虽然咧学生杯冇杯，净系得块牌，不过咧都系一个冠军嚟嘅， 即系好有纪念价值喎、啊、呢、這个。 系啦，呢个咧就特别有纪念价值，系我最难打嘅一个比赛，因为要晋级啦，所以系最难打，我觉得。 系咁晋级嘅情况系点样嘅？即系要打初赛，跟住再打决赛咁样，系咪？ 系啦，咁咧就有一个初赛，再有一个决赛嘅。通常咧就会有初赛有决赛啦，但如果系得两个人参加咧，就净系得决赛。但我嗰一次咧就系、是、因为有三个人参加， 即系单数嘅意思系咪啊？ 系啦， 即系单数，所以就会要即系打多一次咁样。 系啦， 咁啊睇下边个晋级。咁通常系咪有个抽签模式噶？打啲泰拳比赛都系。 系啦，咁我去到嗰阵时咧，就有三个人，咁就要抽签啦。咁我就抽到要进行初赛，所以咧我就同咗一个负责拳馆嘅对手，打咗场初赛先再打决赛嘅。 系，跟住之后做决赛，跟住打赢埋先至有个奖牌翻嚟咁样。 系啦， 即系其实要连续赢咗两次先至赢到嘅。 系啊， 系咪？咁你打系咩级数啊？嗰次系？ 我系打63.5公斤级。 63.5公斤，即系约摸104磅左右啦，系咪？130几去到尾咁样，系咪啊？ 84磅左右。 84磅左右 ，OK， 好。咁侧边嗰啲奖杯我哋都唔逐一介绍啦，呢啲都系打呢个似乎系啲散打比赛系咪？ 系散打比赛， 传统嘅国术擂台比赛。好，呢、這个咧， 呢、這个咧就系一个泰拳嘅国庆纪念杯。 哦，国庆纪念杯应该喺修顿球场打， 系 即系大赛嚟，应该系咪啊？ 系啦，年度一年一届嘅呢个系。 系咁嚟紧会唔会有啲比赛你哋都会参加 啊？嚟紧我哋就会喺4月15日咧就参加体育节嘅泰拳公开赛。 系咁啊，但系应该都未确定嘅，就报名啦，咁样系咪啊？跟住又要睇下抽唔抽到对手，配唔配到榜，跟住先至可以去打比赛， 系 咪啊？好，咁咧我哋上一集咧，今日系 第二集啊嘛，系咪？咁上一集咧，我哋讲咗咧，今集咧会介绍下我哋咁啱有啲同学仔咧就去咗泰国做训练，咁我哋都又帮手拍咗啲片翻嚟俾大家睇。咁咧今日咧邀请到我哋去咗泰国嘅拳手啊，呢位林旭南同学，系啦，一阵间咧就请佢介绍下我哋去咗泰国练习嘅片。咁咧因为佢去嘅时候咧，咁啊同埋阿 Carrie 一齐去嘅，咁到时阿 Carrie 又帮手介绍下睇下啲片系点样， okay, 好唔好啊？好，咁麻烦你帮手播下第一段片啦。可以有少少聲嘅，唔知系咪可以？哦，冇聲嘅系咪？哦，咁不如我哋一路介绍下啦。系啊，呢个系呢度系哦，啱啱出现嗰个系边个嚟噶 ？Cas 诶 ，Dishu 啊， 啲 系个馆主啊， 馆主系咪啊？好，咁而家呢个咧，呢个系即系佢哋练习时候 教练，系啦，呢个系教练， 系冇错。好，咁嗰个教练系佢独立同你做训练嘅时候，咁系应该系同你做紧啲 PT 啊， 系啊， 即系一对一嘅训练咁样， 系啊，系啊。 哦 ，OK， 好，咁而家呢个情况系点样？即系你入咗去已经打紧噶啦，咁样。 系啊，因为佢呢个比较特别噶，佢一入到去咧，佢就要啲拳手咧就要除晒衫，唔准着衫嘅，着衫系唔 准唔准着裤啊？ 着得，梗系要着裤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咧，只有系馆主同埋教练先可以 哦，先可以着衫， 系啦， 系。 跟住其他拳手一定上去咧，就唔可以着衫嘅， 哦， 一定要佢除咗先可以着， 除咗先至可以练习， 比较特别啲。 系啊，咁不过打真嘅泰拳比赛都系咁样嘅，都系除咗衫，咁就着条拳裤，咁入边戴护音罩、戴牙胶，咁你就可以打噶啦，已经咁样。好啊，咁咧不如你讲下边个系你啊？我睇唔到啊，而家咁多个人，系咪粉红色裤？ 其实系差唔多喺中间粉红色裤，但系肥肥地嗰个都系我嚟噶。 系，咁呢间馆有啲嘢出名噶，好似话系咪啊？ 系， 就系专系强项咧，就唔止喺拳脚上边。 系啊，系揽啊， 即系抖前啊。摔打啊！嗰啲技術 比較犀利，因為佢咧一。入去呢三点钟开始呢至到五点呢佢就一定系集体训练。 是。 佢就唔会同你做 PT 嘅。PT 系五点打后 先 至同佢 book 嘅。因为当日去第一日呢佢都唔肯同你做嘅。佢要第二日先至抽到时间俾你。因为 Casa 仔嗰日去呢就系个教练呢第二日先至同你安排到，因为第二日咧就比较多人去。 哦，嗰段片系咪已经完咗第一节啦？如果系咁咧，不如我哋试下都播埋第二节啦。系啊，咁呢间馆有啲特色嘅，即系除咗咧佢系可以同你练拳脚之外咧，就系咧佢有好多时间咧，即系自由练习嘅时间咧，就系咧出边有教练教你，咁咧你就可以同唔同嘅对手咧喺度练啲抖前嘅技术咁样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哦，咁你抖前嘅技术上边有冇啲咩得着翻嚟？去完泰国翻嚟 有 系 系 系，咁有啲咩得着啊？ 咁我就喺即系喺擂台上边同嗰啲泰国人就抖前咧就。即系会感觉到佢哋嗰啲膝会系几时嚟啊？ 系。 咁同埋喺佢哋打我嗰阵时， 我见到你都啱啱跌咗喎。呢度已经系第二段嚟噶，系咪啊？第二段嘅片嚟噶，呢个系。 系。 系。系。咁佢话：哇！你啱啱咦？嗰个达你嗰个系好好瘦、好年轻噶喎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但系佢都达到你成个飞咗落地喎。你有冇事啊？嗰次练啊？ 嗰阵时。冇事嘅，但我哋但系佢哋顶膝嗰阵时咧就少少痛啊，真系。 佢都因为比较喺泰国嗰度咧，嗰啲泰国人比较同香港唔同噶，因为佢哋咧系真系打落嚟顶落嚟， 同埋佢职业手嘛，佢有啲真系喺 全身都伤晒噶 比赛， 吓，即系你系估佢唔到噶。 我都有冇睇过啲相啊？我见你最尾练完之后咧，个身真系有少少瘀伤，都 系 咪啊？咁证明练习。嘅时候真系好认真嘅，好嗱，不如讲下呢啲技术啦。嗱，佢咧你而家系咪个馆嗰度其实系有唔同嘅国籍嘅人喺度练紧噶？即系有啲外国人啦，有啲系泰国人啦，有啲系原生佢自己嘅拳手啦，咁样系啊。咁斗前上面佢有冇啲咩特别嘢教咗你咁样啊？系 佢斗前 譬如点样捉住个人啦，系啊，揽住个身体啦，系 就会即系佢咧，佢哋系嗰个摔打嗰方面咧就系。 用隻手的位 置，即是有一个向后拉的动作， 是 不是？哦 ,ok,ok,、okay, okay。 那现在这段片呢，刚刚刚才那里呢，刚刚第二段片最尾那里呢，个教练似乎揸个靶给你打，是不是？ 是。 是已经是一对一的训练来的了，那里是。 是。 咁有啲咩练咗啊？佢喺泰国嗰度， 佢喺泰国嗰度就成日叫我顶下膝咁样咯。 顶下膝，有冇同你做啲组合嘅练习啊？即系譬如拳脚啊，系 踢下脚啊，之后 有冇打下沙包啊？ 有嘅，有嘅， 有。好啊，唔知系咪嚟紧段片咧？好似都有啲打沙包嘅片、啊，系咪？不如我哋都问一下阿嘉俊啦。嘉俊都有打过几次比赛嘛？咁你譬如你，因为你冇去过，未去过泰国练啦，系啊。咁如果而家喺香港练习嘅时间咧，咁咧你有啲咩训练会做噶？好多时都会。 通常就会打沙包为主啦，然之后咧我哋会有揸手摆嘅训练，咁就系配合埋技术嚟到运用你嘅体能去打啦。 系啊，咁操体能嘅时候有啲咩操噶？有冇跑步啊嗰啲咁嘅嘢噶？ 系啊，我哋自己咧就有套12分3000嘅标准要做到嘅。 哦，呢个系个基本嘅训练嚟嘅，就即系 check 下个体能，即系达唔达标咁样。最基本嘅训练系咪啊？十二分跑3000嘅意思，即系12分钟跑3000米。 系 即系最基本，希望做到啦。咁如果譬如有啲快嘅成绩，系咪可能11分钟？我见过好似有啲同学仔，好似10分零钟就已经可以跑晒3000米。 系，咁我最快嗰次都系10分39秒跑到3000米嘅。 咁好快啊！我估我追你唔到啊！10分39秒，12分跑3000都要操下先至可以操到嘅。啊，不如我哋做咗休息时间第一节嗰度，咁咧，不如我哋试下播埋下一段片啦。系啊。好啦，而家就係个教练呢同你做緊独立训练啦，係呀。咁呢有时呢点解要做呢咁嘅独立训练呢？其实个教练呢就知道你出拳啊出脚有冇力，个距离啱唔啱啊，同埋有冇学识保护自己。你见呢有时呢打打下个教练就真係咪打你一下。其实呢佢就想话俾你知，即係呢你要学识保护自己，係啦，保持好个距离咁样。 係。 咁啊 ，Kerry， 你呢啲片好似系你帮手拍翻嚟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 系啊。 因为我一入到去啊，梗系拍下佢啲环境啊，拍下有啲咩人训练啦。嗰度有好多唔同国籍啦，韩国啊、日本啊、澳洲、英国咧，同埋有啲异地啲嘅国家都有噶。 系。咁咧去到嘅时候咧，个教练同阿南喺度练习嘅时候咧，你。觉得佢最大嘅得着有啲乜嘢咧？ 最大得着都系速达啊，同埋练道后批踭嗰啲啦。 哦，系啊，有啲批踭嘅练习。 系啊，因为佢喺香港只系打过一场赛事，咁佢就系因为为咗之后嘅赛事先去 training 一啲 特登过去 方式翻嚟，谂住希望可以再赢多几只杯咁啦。 系啦，咁希望嚟紧。比赛四月份你抽配到榜啦，跟住可以再即系再下一城啦，赢多个奖杯翻嚟啦。 好啊， 系啊，咁呢度咧，你讲下佢啊。譬如个教练同你打嘅时候咧，你发觉你踢埋佢嘅时候，佢有冇即系用力接你个靶噶？有冇噶？ 有噶有。 系即系用力一你噶。 系啊。 系用力一你，咁佢其实个教练咁样做咧，就可以令到知道你有冇即系个角度啊、力度啊同埋距离啱唔啱咁样咯。 系。 好，咁呢个系咩练习啊？呢个系 前撑同埋右脚， 系呢个系扫入嘅练习，直锤练习咁样， 系 同埋后边都有好多个沙包挂咗喺度， 系啊。 因为如果讲沙包咧，佢泰国呢个监管咧个沙包就比较特别啲， 系 就唔同我哋开头系练软包先啦， 系即系冇咁硬啦，特别开头。 但系佢而家今次呢度呢啲咧，一埋咧就系好硬噶啦，就系平时你哋香港练嘅硬功。嗰啲硬包 好硬嘅， 系啦，所以 因为佢有职业手喺度打紧啊嘛，所以啲 板俾佢不停个教练嘘住佢嚟做嘅，就坐到咧一对脚都肿晒， 系啦，系好。跟住佢有啲咩练习啊？佢而家呢度系做 佢呢个系教你踢左脚咯， 系咁佢踢左脚嘅时候有冇换脚噶？好多时啲人咧，即系打泰拳咧，佢打嘅时候咧，佢只脚通常如果要踢只前脚咧，佢会有个调配只脚嘅动作咁样，佢都有教你咁样。 有嘅。 O K， 系啊，咁都几好啊。好，麻烦晒啦，呢度咧我哋可以停一停，因为都系见到佢踢靶咁样，系啊。 好嗱，我哋第一节咧仲有少少时间，系啊，咁咧不如介绍下阿家俊同阿南啦，你打咗拳打咗几耐啊？ 我就打咗三年， 三年又打功夫又打拳，有冇武师？ 武师 有埋武师，咁阿南咧？ 咁我打拳同埋功夫都打咗五年， 打咗五年，咁咧近期就练武师多喎，系咪？ 系啊， 系咪 系啊， 舞狮因为成日有表演系咪啊 ？Dylan 系 OK 好啦，或者迟啲我哋第时又再讲下舞狮嘅技术啦，好唔好？好，咁呢一节差唔多啦，唔该晒咁多位， 一阵间 见， 拜拜。